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100 嘅城寨大时代。咁啊，今集咧就第二集。咁啊，第一集咧亦都系啦，阿三人兄咧就讲咗好多好精彩嘢啦，由城寨一路演变到而家香港嘅年代，可以咁讲啦。因为当中咧太多怀旧嘢，唉，有时成日咁讲嘅。其实啱唔啱就唔知啦。时势唔好就特别怀念以前嘅年代嘅，系咪？ 我都赞成嘅， 有少少啦，因由啦。 Old days 呢啲都系。 系啊，冇错啦。嗱，上一集咧，我哋临尾咧就介绍咗一啲当时嗰啲成药啦，成药嗰啲药丸啊，又或者嗰啲包装啊，同埋你又讲得好好嘅嗰个广告啊嘛， 系 啊发冷啊，原来佢咁有意思噶，发冷就成 啊，啲人真系 真系好嘢啊，嗰啲智慧啊各样嗬。嗱，咁我哋今集开头咧，我哋讲埋嗰几张相先啊。好啦，咁究竟当年有咩相咧？嗱，如果有视像嘅睇紧咧，咁啊而家要睇睇啦，又或者听紧声音档嘅要睇翻个视像先。系啦，呢啲我好有印象嘅，我阿婆咧嘅身咧袋住一樽呢啲东西， 系 呢个叫做咩名称咧？嗬， 嗱呢个咧有啲叫行军散， 哦行军散， 有啲叫急散， 哦急散啊， 行军意思咧即系话其实咧系一种救急嘅一种药物， 系 你知其实早年啲药商咧都有啲特别嘅出品咧，通常佢哋都觉得系只救急扶危嘅， 哦 咁救急，譬如真话斋。比如行下山或者目前白事晕低咗，咁你一下子点救呢个人呢？因为要醒翻噶嘛，咁点整醒佢呢？咁呢个其实呢，第一系一种刺激性嘅药粉嚟嘅，咁呢个呢系个铜制嘅一个小型嘅药樽仔，大概其实系咁大个啫，咁方便你携带，但系个份量好少啫。其实佢主要呢，比如即系话斋你一个人失去知觉，瞓咗喺度，跟住佢个口其实系紧合嘅，好难去做任何嘢。暂时咁系个急救方法。就如果你有个咁嘅夹散，咁呢个夹散咧就只要打开个盖喺个鼻哥度接落去嘅时候咧，佢一受到鼻膜受到刺激的时候咧，佢会打刺，咁就冲上呢个位咧，一佢一突然间个知觉上有个反应， 系 一打个黑黐，咁佢就会醒噶啦。咁、 哦、 呢个其实系一个即时嘅一个救急嘅一个药物嚟嘅。咁你好聪明地做出嚟， 同埋 咧呢个咁嘅夹散咧，个夹系即系其实佢有个声，咁佢喺用空气里面嗰、那个压呢、這个咁嘅樽仔嘅空气咧喷射入你嘅鼻腔里面嘅。咁呢个其实系我觉得呢个系特异嘅，即系点解咧？本身呢个咁样嘅铜制嘅夹。壳咧， 夹 樽吓，其实系用人手去打造出嚟嘅。 哦，好嘢，一个艺术品嚟， 系艺术品嚟嘅，真系。佢本身系好薄嘅铜片，就两边咧 系 有啲软身啲嘅铜去夹住嘅。 系啊， 即系佢能够做到一种气压嘅效果，而去喷入去。后屘其实近代嚟讲咧，佢已经用咗塑胶噶啦。 哦，吓，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呢个真系 工艺嚟嘅， 绝迹啊！系啊，你讲起我记得嘅，当时阿婆都有嘅。啊，或者如果冇视像嘅，我形容一下啦。咁啊，大约啊，大概等于以前嗰啲舊嘅五蚊銀咁上下 size 啦，就窄啲嘅，亦都係個 size 個樽形咧，似而家嘅白花油啦， 嚇， 係啦，咁啊用銅片啦，撳耐係有聲，好薄嘅，係好有藝術，類似一啲微型嘅平價鼻煙壺咁樣， 嚇，冇錯， 就我嚟擠落個鼻嘅，哦 ，OK， 佢點解會諗都會擠落個鼻咧？嚇，做咁喂咪得咯？點解要咁啊？ 都擘唔開個口咯， 哦，就係擘唔開個口， 係同埋係鼻咧可以刺激到你呢個位咧，個反射神經咧就會打一次 嘅，係， 咁所以其實是靠呢个反射咧，令到个人即时可以有翻 醒一醒咁样，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即系聪明啊， 好嘢， 呢 个做法系 系啦。所以同埋个樽嗰个唔需要大樽， 系 好细樽，方便就 方便携带袋， 系啦，冇错。同埋即系救急扶危嘛，袋住喺身保平安。 系啊，哇！如果呢啲分分钟去摩罗庙街啊嗰啲都查得翻啲档口，搵得翻噶，都唔定， 都几难搵噶，都 几难搵啊！即系后生一辈又唔识啊，一定 知咩嚟噶， 系啊。你而家俾翻我睇，我都会冇乜印象，你讲起我就记得咯，系啦，咁啊几得意啦， 嗬。 嗱，我哋睇一睇下一张相啦，下一张相系究竟系乜嘢咧？嗬，哦，呢个系一个 呢个其实咧系嗱，呢个樽咧都系啲女性嘅用 葫芦樽咁样， 葫芦樽啊。嗱，你知葫芦咧通常呢、這个呢、這个咁嘅形态嘅物件咧，其实系好代表到中成药嘅呢样嘢嘅，因为本身系可以如果喺道家讲法咧，系一个其实日常用品咧，当系一个气。 皿啦，去装下水啊，装下啲嘢啦。咁其实喺一啲医学啊、道家方面咧，佢哋觉得系好似铁拐李咧，就孭住嗰个葫芦咧、葫芦樽咧，其实咧系服药啦，吓济世为怀啦，装住啲药啊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好多时咧会用葫芦，即系圆葫济世啊，即系咁样讲，亦都系代表咗呢样嘢。咁、所以用葫芦樽形咧，亦都系一个好象征式代表即系成药或者医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视觉上嘅物件啦。咁所以其实呢个樽嘅设计我中意啦，嚟紧啊，即系咁讲又觉得好靓啦。隔篱咧，其实咧亦都有个叫做姑嫂院。 哦，姑嫂院啊，系啦，我听 过。咁我估老一脱嘅人啊，老头我都讲咗老一脱啦。上一代嘅人咧，通常咧都会知道咩叫姑嫂院啦，都系啲女性调经嘅一个药院、 哦， 因为你知嘅女性有时周期上嘅或者身体上嘅可能冇咁平衡啦，咁需要用中成药去调理嘅。咁姑嫂院其实咧，正正咧，点解叫姑嫂咧？ 系咯，我就想问啦，系咪有亲戚关 系 啊？ 今日一定系啦，即系姑嫂有亲关 系。摆明啦，系啦。 其实即系话咧，阿姑用过， 哦， 介绍俾阿嫂啦，咁样。 哦，咁嘅意思 嘅。其实两代人关系，即系家姑啊，即系奶奶咁样。 奶奶 啊，阿家嫂啊，我用过都几好用嘅，后生嗰时啊，你又想即系阿奶奶嘅想个新抱生个孙咩抱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如果 接翻落去， 系啦，咁能成全到。下一代嘛，咁如果系希望帮个家嫂调理翻身子、 哦，一路成全落去， 系啦，冇错，咁啊叫做姑嫂院咯。咁我觉得好聪明嘅，即系其实嗰个药厂嗰个老板，即系用咗呢、這个，同埋佢啲包装咧，一定系有一两个女性喺度嘅， 系， 咁就姑嫂啦， 就系个标志啦，姑嫂， 冇错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喺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咧、利用到嗰个伦理关系，同埋上一代好希望即系继后香灯啦，咁用咗呢个咁样嘅形象啊，姑嫂关系。去推广呢个咁药品咧、真系犀利啊！真系 系好嘢啊，好得意！而家都仲有噶，我记得 而家仲有嘅 吓，广告都有呢个名噶吓，久唔久会登下噶， 冇错。 咁各位就留意一下啦，都好耐历史噶啦， 系好耐历史啦， 系啊，真系。好啦，我哋睇下一张啦，麻烦阿天恩啦，下一张相。诶，呢个系一班好似咩嘅咧？嗬，卖艺咁样嘅嗬。 啊，呢个就好似卖艺，其实就唔系卖艺，系一个早年一间而家都好著名嘅一间铁打嘅药铺。佢哋喺户外制作佢哋嘅跌打膏药 哦，跌打膏药哦， 咁跌打膏药咧，其实咧，我相信大家都睇过跌打师傅啦， 扭 亲都会啦，细 个都有啊。 咁其实咧，呢、這个过程咧系好得意嘅，喺户外即系、就是、透过脑，跟住将啲膏药啊药嘅原料倒落去之后咧，又系有烹煮咁嘅样。咁啊，当然你要男士啦。嗱，点解一定男士咧？ 系 咯，其实呢个老板都同我讲过，佢话咧呢啲咁嘅传统做药咧。做之前咧，一定拜拜神先，即系譬如插住香啊，做啲简单仪式咧，拜拜四只角，希望就叫做辟咗啲邪气。 即系好似做大戏咁样，系咪咧？我要拜一拜，系咪华光师傅？ 系啦， 记得咗 啦。大戏华光师傅啦， 拜一拜咁样先。 拜华光嘅，但 系 佢哋咧就可能就即系当然做药可能会拜神士啊，或者呢一类啦。咁但系佢哋可能都系希望喺个地方度辟去一啲邪灵啦，跟住就顺顺利利就制作呢个膏药啦。咁其次。真系有样嘢好紧要嘅，就系一定唔可以有女性参与。 哦，咁 甚至乎女性行过都唔得，所以佢真系会揾啲好偏僻嘅地方，即系人烟都冇只嘅人咧嘅地方啊。跟住咧就开始煮膏药， 系 万一真系唔好彩，有个姐姐行过， 系 望下啫， 哦， 诶，大件事啦。嗰剂药煮好咗倒咗去 吓、啊，哇咁严谨嘅， 系佢哋真系觉得，如果女性真系见一见出现过咧， 系 都用唔到嘅，佢剂药基本上系已经废咗武功噶啦。 哦，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佢哋早年呢啲好传统嘅做法，就系女性一定唔可以参与啦，甚至乎感情方面都唔得噶啦。 好犀利，呢个其实真系一个传统上面嘅点讲啊？少少我又唔可以话鄙视女性，即系女性嘅地位就比较低微一啲咁啊，系咪咁样影响到咧？ 亦都咁讲。因为佢哋觉得女性系另一样嘢嚟噶啦，即系佢真系觉得唔可以。 我乱噏啦，就属阴咁啦吓。我哋男人系属阳，即系可能有啲影响。 我都解释唔到， 真系解释唔到。 听咗算啦。 哦，都几得意， 其实得意噶。咁头先啱啱呢几张相咧，其实系一间好香港好著名嘅铁打药铺。咁叫梁财信。 梁财信， 我估好多朋友听过。 系啊，听过。 咁好驰名嘅，咁啊喺广州落嚟嘅。应该系 sorry 喺佛山落嚟。 佛山落嚟。 系啦，早年喺应该如果冇记。错咧，喺道光年 间清朝咧、嗯、已经创办咗、 嗯， 由梁才信呢个先生去创立嘅。咁、 嗯、 当然咧，其实好多传闻嘅啦。梁才信其实由广东啊，即系落到嚟香港咧、 嗯， 战前好早已经有噶啦。其实佢哋本身嚟讲，你知道早年可能好多子孙都会慢慢分家，咁、 嗯嗯、 可能都会挂住梁才信，即系呢个先祖嘅名称。跟、 哦、 住就大家都开各自嘅跌打铺喺唔同嘅地方。第一，大家分开啦，唔好争饭食啦，大家就大家都系同一个祖先，咁可能就加个名，可能叫太极牌啊、日光牌啊、日照牌啊，咁通常都会有翻个名号，即系附加个名，就知道翻代表翻系边一支出嚟嘅，系、 哦、 啦，但系一定挂住翻梁才信或者， 是 即系呢个唔系净系梁才信，我讲紧系大部分好多 都会咁样分嘅， 好多行业都有呢个咁样分法嘅。嗱、嗯，咁呢、這个我有机会再慢慢倾啦。 好啊，好啊。 咁头先讲开梁才信啦，咁其实佢一个好有趣嘅传闻，甚至乎一个叫做口号啊， 即系 我唔知叫口号定传闻啦。嗱、 嗯， 大家可能都听过，叫鸡脚搏鸭脚。 哦，鸡脚搏鸭脚啊， 系啦， 即系咪一只家禽里边有不同嘅脚咁嘅意思咯？安落去啊， 其实就系个意思，即系话如果一只鸡 系。 同你鴨嘅腳係好互搏嘅，行得翻嘅。咁、 啊、 你聽落就匪夷所思啦， 或者 好神奇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一個少少嘅傳聞啦。 嗯、 我相信係。咁我就真係走去梁才信啲後人度、 哦， 就查個究竟嘅。咁啊，我真係同啊其中佢哋一個後人啊梁醫師傾過，話、哦、哇你真係犀利，你哋梁家啲醫術係咪真係可以做到雞腳搏到鴨腳？咁佢個梁醫師聽到我呢個問題咧，就有。晒眉头，咁、 哦、 啊，梁医师好得意嘅，梁医师其实是一个好斯文嘅人，着西诶唔系着西装，着出衫打呔咁、 哦 okay, 卷啲收 即系好西化咁样， 即系好西化嘅，好似、 嗯、 即系似西多过似一个铁打师傅。咁我记得佢同我讲话，阿吴生其实。你真信噶？哇，听翻嚟咁讲噶，个个咁传噶。佢话梗唔系啦，呢啲都系好多人对我哋即系祖辈嘅一个嘉许啫，即系赞赏，即系艺术高明啦。咁、 嗯、 所以佢哋其实呢个亦都系一啲叫有少少夸张咗嘅一啲描述啦。咁、 哦、 但系佢哋都即系都受嘅，因 为点 解咧？即系其实即系证明佢嘅艺术好高。 系、嗯、 咁，其实听闻佢哋以前嘅即系。因乜人都醫嘅，你知 道， 即係醫者父母心。 冇錯， 佢都話其實佢哋早年喺廣州或者喺國內咧，都乜嘢人都醫，甚至乎咧聞説連一啲所謂大天耳咧。受伤都会医嘅、 哦， 即系唔会因为你、哦、你可能大家 咩身份嗬，大贼王又好，嗬有钱人又好，穷人又好，都一视同仁 嘅。系啦，所以其实医德咧系紧要嘅。 系、 佢经常都话，佢话医术高明既固然唔重要啦，咁、 嗯、 但系本身医德咧，就无论任何人嚟求救于佢哋咧，都即时咧就去即系帮帮佢嘅。 嗯， 好有意思，其实好有趣嘅。 系啊，嗱，我真系成日都赞啊三文兄嘅，真系佢嗰个求知嗰个念好强啊。 好八卦啫， 唔系你系一个好得嘅，即系你有啲资料手头上，你唔会人哋历史遗留咗呢度，咁当然啦，唔会系之前你查唔到啦，即系好多嗰啲比较旧啲嘅，你都会考证咯，呢样真系抵赞你，所以你嗰啲书本啊，各样啊咁精彩就咁解啦，即系个传媒都争住访问你啦，系真系好嘢，系啦，哦就系咁样话鸡脚搏鸭脚，即系等于再世华佗咁上下啦，或者俾个称号佢啦，嗱、 嗯、 我细个咧就睇跌打医生咧，我最有印象是什么呢？七几年的时候。 嗯 七几八十七十年代尾啦，咁嗰阵时做李小龙的电影啊，咁咧我就走去踢啲门啊，喺细个同阿哥打交啊，踢门咧，一踢嗰时候咬柴，跟住阿妈咧就搭好耐车，就搭去呢个油麻地咁啊，同我睇啦，咁啊，唉，咁我好记得个师傅讲嘅，唉呀，李小龙啊，啲电影一上咧，好多你哋啲踢到周围都系啊，细嘅又有细嘅，大嘅又有大嘅， 多得佢唔少啊， 系啊，话真系多谢晒， 多谢晒佢啲，咪 真系多谢晒。佢个个都整亲嘅，个都扮识功夫，大佬唔系立乱嚟噶嘛，一定要学咁啊！即系我自己印象深刻咁啦，系啦。 其实睇跌打咧，真系经常有啊。近来最兴乜嘢咧？ 吓， 我早排 哦， 即系呢个题外话 啊，系啊系。 都 都要帮衬下。 咦？点解咧？ 原来咧，而家大家个个要睇手机啦。咁、我咧就唔系因为即系屋企撞亲脚趾，咁唔系因为睇手机啊，系、因为咧唔觉意就冇着拖鞋。 哦， 咁啊，突然间电话响， 系 一冲埋去听的时候咧，一脚 踢到 撞到台脚。 哎呀！ 咁一啪一声就跪咗喺度。 系 咁后屘睇师傅咧，就话叫我睇照 X 光。 哦， 原来即系。脚趾嘅中指咧，某个位咧就爆咗。 哇，咁严重啊！ 即系跟住个医师就话：，唉，好经常嘅，而家个个咧，尤其啲小姐咧，就好多时喺屋企睇手机，又系挂住睇手机咧，唔觉意行行下又 撞到啲台柜啊， 咁又中招啦。所以佢哋而家就唔系李小龙啦，大家挂住上网，可能又唔为意咧，就喺家居唔小心咧就撞亲，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唔同噶啦， 就唔同嘅年代啦。正所谓十指痛归心啊， 系好痛， 唉，谂起都惊啊。系啦系啦，咁啊，阿天咧，我哋啲相系咪咧就已经啊出得七七八八啦，系啦。嗱咁啊讲下啦，咪如果跌打，咁除咗跌打之外，嗱唔好话成唔成债啦，如果成债又或者香港当时仲有睇医生系咪好大嘅困难嘅咧？嗬，因为唔系学而家咁样，随家都有诊所啊，各样啊，政府嗰啲可能十年都未到你啊，会系自己食下成药啊咁样咯，系咪 成药基本上看门口噶啦， 系啊， 即系广告就讲啦，小病。病梗系睇下，即系大病啊，梗系睇医生啦。小病咪食下药咯，咁样。咁其实药呢样嘢咧，就真系我估同我哋生活上咧，又真系不可分割噶啦。 不可分割， 即系个个都，就算讲真，而家都唔好话有病啦。大家想减下肥，或者想有啲特别嘅健康嘅体质，都可能要借助一啲唔同嘅药品去调理一下啦。咁而家其实都唔同意，真系好唔同嘅社会，而家都会多咗好多系健康食品啊。即系而家药品都慢慢系转化紧。我觉得是一个市场上的改变，因为不是单单话斋，而家食药就一定要好功能性，其实都是的。某程度上，如果真系我想某种想系靓仔啲，想冇暗疮，喂，食只咩药好啊？甚至乎我冇病冇痛，都想食嚟真系 系保健啊， 保健啦、啊，固本培元啦、啊，咁样、其实都是一种市场上的社会上改变的策略上需要嘅。 系我听个 friend 都讲啦，即系今时今日嘅年代系老人家同埋后生仔嘅嘢。即系小孩子嘅嘢最揾钱噶啦， 系啊！ 即系儿童可能教育啊，周边嘅东西啊，全部咧爸爸妈妈最舍得买噶、好啦，老人家你知啦，香港年纪大家老化都唔使讲咯，咁、各样各样嘅食品啊、保健嘢咧，亦都系千篇一律咧推出市场咁样咯。嗱，我睇翻粤语长片咧，我记得嘅，好多时病嗰啲有钱人咧、即系假设可能张伟友、张英咁瞓喺病床咧，有啲医生系出诊噶、啊，以前唔系拎个药箱啊，有个护士姑娘啦跟住咯，嗬。喂，系咪真系咁嘅咧？嗬。 真系有嘅， 系真系有嘅。 但系咧， 就唔系有个。 你通常粤语场面见到嘅啫。 系啊系啊。 如果你话真系要攞住个药箱出诊咧，见得最多咧，我相信如果中意打波嘅朋友咧，中意球场睇波朋友咧，应该都见过一种叫军医。 啊，系啊系啊，记得记得。 我本身咧，我就好少球场睇波，因为我麻麻地嘅。咁但系咧，我亦都曾经访问过一啲叫军医。就驻场嘅，真系攞住药箱，成场咧就等即系啲波友或者啲球员咧踢伤咗之后咧，即刻走去同佢敷药啊咁样。咁嗰个系有嘅，即系攞住药箱。个药箱通常咧系一个好似夹咁样嘅，咁啊有手柄，跟住会写埋个医师嘅名咁样，咁啊就摆度。咁以前咧，我听过有一个好著名嘅师傅，就叫李子飞。咁啊个名好型啦，李子飞。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著名。嘅徹大師傅啦，亦都係一個駐場嘅軍醫嚟嘅，聽聞都係一個。咁其實呢個係其實好經常會有嘅，因為呢個亦都係第一，佢喺嗰個情況下係需要一個咁樣嘅駐場嘅專業嘅醫生，即係幫到手，甚至乎啲抽筋啊，或者咬柴啊，咁即時就可以做一個診斷。咁佢踢唔踢到波，其實都係佢判斷噶啦。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文化嚟嘅， 係 啦。其實你而家外國任何一場球賽，一定會有。成队啦，唔系话一个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嚟嘅。 系啊，记得啦，我记得我唔记得系咪狮子山下定七十三咁上下啦，有一句对白嘅，你老豆我以前做军医助手嘅时候咁上下啦，就系类似呢啲军医啦，就系帮人医啦，几得意，同埋我觉得好神奇啊。譬如话细个踢波或者整身脱臼咧，嗬， 系 佢又去跌打医馆度托一托咁就得噶咯，嗬。 系啊， 其实基本上唔好话，其实有 但听你好牙烟噶、嗯， 其实牙烟啊， 系咯，好似喂得唔得噶？系咪真的要去医院先得啊？ 其实嗰时冇呢样嘢噶，大家都个信字嘅咋，即系难听啲。唔死得都執返條命仔都算偷笑啦。咁你話其實咬柴啊佢幫佢拉拉其實我覺得呢啲其實佢哋都係祖傳嘅、嗯、我覺得都係。咁因為我本身嚟講過往好多時都訪問咗呢啲咁樣嘅醫師啊師傅呢咁佢哋都話欸、其實呢家嘢呢就真係講即係經驗啦、 哦、 即係基本上佢望一望你嗰個骨啊、那個地方突起邊個位呢佢基本上都估到七八成㗎啦。咁、 哦、 再摸一摸落去咦得啦明啦咁佢唔識講咁多嘢俾条毛巾你， 系啊，俾条毛巾我 咬住， 哦，咬住， 咬住先，因为你会嗌，真系好痛嘅，真系， 系， 我见过，因为我见到嗰人无啦啦， 即系担住个拖鞋咁， 拖鞋咬住佢先，跟住，哎，嗱，一。唔出声啊！点 解？ 佢趁你唔觉先啊！如果唔好数啊，数咧你会知道， 数你反而仲惊。 系啦，你唔好数，一捉住你一。 就搞掉， 咁就搞掉， 搞掉。 跟住你就成个挫挫，跟住同佢咬咬，个表情扭扭曲咧。 嗯， 咁嗰下佢松咗。咁、 哦、 啊，有时都见到呢啲几得意啊。 系 同埋咧，有时咧呢啲师傅咧，嗱，如果系以前啦，譬如女性啦、嗯、你知始终都男女授受不亲噶嘛。 系啊。 咁如果女性去睇跌打咧，通常一定要阿爸啊、阿、哦、哥啊陪住，因为你知啦，有时都。 始终都是接触的嘛。 是啦。如果是家传的医师呢就得意的。他通常老婆都是老的。 啊。 因为 是安全的。因为不是安全的医师或者令到。 一个保障。 一个保障。即、是太太隔离。 啱、嗯、 其实我不是说什么即是意思说即是对于那个女性的病人呢、嗯、其实都是好的。 是的。 安 即是瓜田李下咁。 是的没错没错会令到大家都好舒服一点的。 那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东西的。大家都是医者为患。 没错没错。 那其实都是尽快帮他解决了那个问题。是的。当然有些女性很感激的。哇但是被你摸住好像。嗯、但没办法。 冇办法咯，系啊， 吓，即啱啱系啲较为敏感啲，上到某啲位嘅，咁你实际上要捽你先好翻，好翻 啊，成啊，咁 所以其实都冇所谓嘅，其实主要系能够真系医到个人咯。 啱啊，同埋呢啲医师咧，就好多都系传翻俾仔女嘅，嗬，咩父咩 父传 吓父传子， 咁 啊师承边个父承边个咁样嘅吓， 咁呢个其实又系啱嘅，因为其实上早年咧呢啲咁样嘅叫做家传嘅，即系嗰啲秘技啊嘛， 系啊， 例如嗰啲。药都系啦， 系啊， 因为有啲，譬如唔好话做柱嗰啲，可能都有啲秘方噶嘛，咁、 哦、 都好希望有啲嘢系传俾下一代。 是是是 当然，如果外传咧，就通常好多嘢，一系你就冇自己嘅子啦，即、嗯、系仔啦。 系啊， 咁如果即系个女都肯学嘅话咧， 就俾个女 都要打破禁忌。 系啊，都有嘅，都有好多女徒弟嘅师傅噶。 其实有嘅，即系所以呢样嘢其实咧，现实啲嚟讲， 冇错。 如果你真系希望你个个家传嘅技术、 嗯， 或者系呢个咁嘅医术能够可以传到下去咧，其实真系唔好介意男定女，即系呢个其实喺真系叫成传方面咧，其实你系唔应该有呢个咁样嘅规范喺度。 三文讲得啱，因为会失传啦， 失传嘅真系。 通常如果就俾个女都唔紧要啦，可能教个女婿咁啦。 系咯，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嘅， 可以帮到人啫嘛。 我谂起一套电影啊，又讲下岔开啲啊。许冠文嘅《鸡同鸭讲》 系 啦，咁佢讲佢。一间叫老许记啦，就整咗啲烧鹅啦，吓唔知记唔记得？ 记得。 咁佢因为要腌嗰啲鹅啊嘛，佢系临尾咧先至落嗰包药粉啊，即系嗰啲药材啊嚟啊，佢就唔俾阿许冠英睇噶嘛，即系唔俾啲伙计睇嘅，佢收得好埋嘅。最后你哋搞乱晒啦，佢先塞落去咁样啦。佢哋啲伙计当然啦，好想得到个 formula 啦，嚟开啦，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啦。 系好多嘅，因为其实呢啲其实都反映到某程度嘅现实。 系系 系有呢啲咁样嘅情况，一啲某啲行业。是特别是很强调是家传。 家传是吧 咁有啲真係话差你唔系自己仔女啊是真系唔俾嘅。咁、 哦 啊、你话伙计除非真系好即系叫做入室弟子啦 是 真系话差传唔到俾个仔啦个仔完全冇兴趣。 OK。 咁你真系唔传咁你话可能绝啲我唔传乜都唔做啦、 哦、 结咗业算啦。 就咁完啦。 都会有。咁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好可惜。 真系好可惜。 可惜 就千祈唔好大于一个自己山大啊山高皇帝远啊咁唔好咁諗啦。 冇错。 冇諗住 啲啦。系啦，成日有句口头禅嘅，我知道。头先咪前咧，阿Simon常都话要讲啊，呢镬真系好大剂啊！大剂系咪有个典故定乜嘢咧？嗬？ 嗱，其实咧，即系我哋呢啲口头禅咧，我估日日都差唔多讲啦。哇，呢铺真系大剂啦！ 系啊系啊，系咪讲湿药定系乜嘢？ 真系咧，有人话过咧，其实曾经咧喺战前有一位医师啦吓，即系冇记错，佢所执嘅药咧，即系以前执药噶嘛，即系要佢写好之后，跟住就喺个柜台度，喺个八字柜就执啊执，咁执完出嚟嗰包咧，就比人哋嗰包大剂好多嘅。 哦， 咁嗰个咧 成分特别大嘅。 嗰、那个医师后屘我唔知系姓陈定姓李啦，唔记得咗啦。咁、哦、以后大家封佢叫陈大剂定李大剂咁样啦。咁你佢嗰剂嘢真系好大剂嘅。咁变咗嚟个大剂都系话，其实一系你个病好唔掂，即系好大剂啊，真系，所以执大剂啲俾你。咁所以咧，唔知点解传下咧，就变咗大家口头禅啦。 系就大剂啦。 系啦。 诶、哦，奇怪、啊，点解佢要咁大剂咧？系咪即系因为点讲咧？佢等你早啲医好你嗱，照计应该系如果我自己拿扎心咋、嗯，通常嗰啲跌打可能嗰啲其他医师，诶、哎，你梗系嚟望你嚟多几次， 蹲下你啦， 蹲下症啦，即系就算针灸又好，跌打睇手脚都好啦，望、你嚟多几剂啦，执多剂药啦，佢又咁大剂，等你一次个医好咁蠢，有佢 知呢、啊、样嘢， 真系唔知 啊，但系即系传咗落嚟就咁大剂啊， 咁、okay, 啊好啊，即系个宣传咯，即系我睇医生话唔知去边度，喂，嗰度好大剂噶，而家去嗰度。 我又问你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嗱、 啊， 即系我唔知即系咁讲啦，以前有啲女朋友咧。即系好贴身膏药， 系系 咁啊！哇，真系呢个女仔咁痴缠 啊，系好痴身咁啊， 痴身嘅。咁我哋叫哇，啲贴身膏药咁嘅样， 系 咁咁呢个贴身膏药咁啊，都有掌故 嘅。哦，有掌故， 有 段 故仔 讲 下。 点样咧？ 嗱，即系我觉得好笑啊，听落。咁原来咧有啲膏药咧要贴落去嘅， 系 咁啊，以前咧叫狗皮膏啊， 听过 啦吓，就话用即系用狗皮贴煮好啲膏药，变咗落去咧就搭咗落去啲。啲部位嗰度啦，咁啊，原来咧以前咧就即系贴膏药咧，即系由而家都有嘅，我觉得相少啲啦。咁、但系咧就要，以前膏药咧，如果要煮膏药，塌咗之后佢干咗硬咗咧，就要揾翻个蜡烛啊，一个油灯、或者滚水啊，就烫翻软佢嘅，即系佢会有翻个黏力，用个黏力咧去黐住个皮肤度，跟住就得 OK 噶啦。咁咧。佢哋行内咧，即系做呢行嘅人咧，就有句好得意嘅说话，叫搭落腰骨，就跌咗落屎忽。 搭落腰骨跌咗落屎忽，点解咧？ 系啦，咁明明可能就搭咗呢个位，咁就削落去， 跣咗落去 pat pat 位。 嗱，即系话即系唔黏啦，即系唔黐身啦。 系 嗱，黐身咧。就唔会跌咗落屎忽噶嘛，明明嗰、那个你腰痛， 冇错，就跌嗰位啊，唔会削咗落去嘅。 削落去嘛，咁即系话，其实呢句说话咧，就用嚟做歇后语嘅，即系话你啲嘢唔掂， 系啊， 即系递人哋啲嘢唔掂， 即系流嘢啦，冇乜料到啦，你剂药 啦，唉，即系搭落腰骨就跌咗落屎忽，咁你仲够胆讲你 啲 药好掂？咁所以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在藥方面變成了我們的口頭禪，咁女性如果真係話做女朋友啊，哇日日都貼身膏藥咧，其實都好貼身啊，幾煩嘅會係， 會下都追人 call 啦，而家 WhatsApp 第一位置喺邊咁嗰啲啦， 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嘅。我頭先咧我都話啫，除咗頭先所講兩個都有， 仲有幾樣係嘛？ 嗱，即係。哇！做乜你咁亏噶？ 哦，咁亏啊？咦？亏系咪我谂起男性嗰啲啦？唔知啱唔啱 啦？ 真系咁啊？ 都啱噶啦，都系咁啊！即系好罩忌啊嘛。 系啊系啊，最惊样。 而家我唔知仲兴唔兴讲啊？ 吓， 以前我细个咧。都俾啲同學仔笑，即係去得廁所多啊！成日小息一舉手又話去廁所又剩咧，跟住啲同學仔，喂呢條有腎虧嘅喎， 係啊係啊， 咁 以前嘅年代 有腎虧咁樣，咁即係去得廁所多可以飲多水啫，腎虧嘅，咁咁細路仔點會腎虧啊？咁 以前係興噏呢個名咯。 咁腎虧樣嘢其實咧，通常咧嗱，喺西醫角度咧，腎你都知個功能上都 係 處理一啲 嘢啦， 尿液啊咁樣， 唔愛就排泄出去啦。 吸收咗有营养嘅嘢。 但系喺中医嘅角度同西医嘅角度咧，系两样嘢嘅。佢、 哦、 觉得肾咧系处理男士嘅精力嘅嘢、 哦，就将佢捞落去嘅。 系啦，其实呢个亦都系中医嘅一个哲学上嘅一个同西医上嘅几大分别。即系佢心同个脑咧系通噶嘛，即系觉得咁肾咧其实同男性生殖嘅机能是相关的。咁、如果你个肾或者你个机能上处理得唔好嘅话咧，系、影响到你嗰个对性方面嘅机能。 系。 咁所以咧，俾人哋话肾亏咧，基本上即系同你讲你唔得啊，系即系差唔多系一样嘅。咁一听到梗系唔开心噶嘛，我冇即系要反击。 冇错冇错， 搞错你话我肾亏咁唔得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咧呢啲说话咧，即系有少少都叫做唔系咁好听啦，即系你听到都唔开心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呢啲亦都变成咗一啲即系口头禅啦，即系挖苦人哋啊咁样咯。 以前嘅年代，好兴嘅改花名咧，龟佬啊，龟佬啊咁样啊， 系啊，真系都系咁啦。而家唔好讲啦，呢啲 系啦，而家唔好讲啦，新言到嚟唔好讲，唔好讲啦，真系。嗱，讲头先讲铁跌打啦，咁佢好怪嘅，我记得睇嗰个跌打师傅咧，佢系冻冷敷嘅。嗱，通常咧都系煮热嗰剂嘢啦，我煮热嗰剂嘢嘅，咁啊贴来。好舒服啦，啲骨松晒。啊，那个师傅就冷敷，我问过佢，咁点解人人都热嘅，你冷嘅？佢话：热嘅就会皮肤敏感啊。 系， 佢咁样讲，又话：我嚟冷嘅，我啲祖传家咁样咯。 其实系噶，系有分量， 有分个 冷敷嘅。咁皮肤敏感都系嘅，即系我都问过其中个医生，都话过，真系有啲人皮肤较为敏感啲咧，唔适合用热敷嘅。同埋有时佢哋亦都话冷敷嗰个功效上，某程度上系好。好过热敷，当然呢个每个医师本身嗰个即系做法 又唔同啦， 各施各法。咁所以其实亦都视乎嗰、那个那个病人个体质啦，或者个皮肤嗰个敏感度啦。即系呢样嘢其实冇乜准则嘅，即系我唔可以一个门外汉去捉 就去定夺落去啦。 因为觉得咦，你睇开呢个系几好，咁就睇开咯。通常你都咁样噶嘛，或者呢个系跟开嘅，咁你啲咩事你都会跟开呢个师傅或者跟开呢个医生嘅，你都会睇开佢咯。咁 会睇开咁咯，系啦。嗱，如果城寨之前第一集我讲过啦，即系爸爸带我睇牙医，以前个年代，除咗啊跌打啊中医西医，佢嗰啲换句话讲西医嗰啲都全部都冇牌噶咯，因为冇人管噶， 好多系冇牌噶。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牌，我都唔会成城寨开。 啱啊， 即 系城寨开 一定会有佢自己嘅因由嘅。 系啦， 因为佢好多都系啲无牌行医嘅。 即系可能系国内个当年嘅年代嚟香港啦，就匿喺城。寨嗰度啦， 系所以卧虎藏龙噶， 系 其实好多好叻医生噶， 系 即系其实即系唔系话即系因为有牌冇牌，只不过喺个制度上面，佢哋唔能够符合到英联邦嘅就话， 冇错冇错， 即系当时讲即系政府时候嗰个要求，或者可能佢 个工， 因为我亦都相识过以前喺我楼下住嗰个西医，佢本身亦都喺国内系一个医生嚟嘅，但系佢好辛苦地喺香港重新去考牌，最后就攞翻个西医牌，咁佢真系可以挂正牌做医生啦。佢都好开心，佢都话：哇，好艰苦，因为佢英文程度唔高， 冇错。 咁佢由头学过，由头嚟过，佢特登系报读啲英文专科啊，希望去即系适应个考试啊。咁重新去学过晒啲英国即系政府要求嘅需要 嘅标准 啦咁样。佢都经历咗好多嘢，先能够可攞翻个牌。 系啊，听到佢都几艰辛，因为点讲咧？年纪大啊，即系自己再读翻书啊，各样啦，我研究翻都比较要加倍啦，特别系辛苦啦。 所以其实即系做医生或者香港嘅医学啊，各样嘢咧，其实系好得意嘅，因为佢喺同时间有中医同西医嘅结合，或者系各自都有大家嗰个专门。咁我哋觉得，譬如头先亦都咁，即系好多集，即系前面都讲过系有中成药嘅出现啦。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好表达到即系民间嘅智慧啦。即系唔好讲，就系佢头先讲，即系譬如梁培基啲宣传嘅方法啦，包装嘅技巧啊，甚至乎一啲有趣嘅过程咧，其实正正系反映到即系呢个界别或者呢个程度上咧，佢哋都包含咗好多一啲中国人传统嘅智慧喺里面。 系，冇错。同埋以前嘅药厂即系唔同而家啦，而家当然可能经济，当然而家都好多药都系喺香港啊本土做，以前一定系即系山寨自己做埋有埋药厂噶啦， 其实 都全喺边 Hong Kong 噶啦。 其实系根本上。 香港製造呢四個字咧，係好重要嘅。係嗱，其實我哋今時今日講好多工業嘅早年工業啦，而家都少啲啦嚇，即係工業。香港製造呢四個字 ，Made in Hong Kong 咧，基本上信心保證嚟嘅。 哦， 因為其實讲翻头先讲中成药呢样嘢咧，其实早年咧大部分嘅中成药咧都系喺国内嘅、 哦、 中国，咁例如喺佛山啊、广州啲发源地开始嘅，好多时都系啲厂咧都喺度开始嘅，咁、但系因为即系1949年啦，即系逆权咗之后咧，咁好多药厂咧因为即系中国要去合。即是合經營啦，即是個經營手法不同了啦、甚至乎是公司合營咁樣啦。咁變成了好多當其時亦都有一班嗰啲藥廠嘅家屬啊、家眷啊，同埋工人呢都走咗來香港。咁甚至乎可能有啲早年已經喺香港有分店嘅、即係分廠嘅。咁喺度呢就重振旗鼓。咁、呢但系当其时亦都同时间咧喺国内咧都有翻同一个名称嘅牌子嘅药咧系出品紧嘅。咁、 哦、 为咗去将厘清嗰个界线，因为你知道如果药嘅嘢真系食咗落肚会食坏人噶嘛、 都比较惊噶 系啦，所以为咗保障翻佢哋嘅权益，佢哋会标明而家呢个药咧系佢哋香港制造嘅。咁、所以咧，其实香港制造咧呢四个字咧，除咗最早咧，即系而家咁讲，系无论工业到头先所讲嘅中成药咧，佢哋系一个信心保证之外咧，其实系厘清嗰个关 系 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有趣嘅一个时代嘅现象。 时代嘅现象咯 ，Made in Hong Kong 嗬，因为好多玩具啦，以前嘅玩具啊，我记得细个嘅假发咯， 系 啊，佢我妈咪，因为我以前住嗰度咧，隔篱一间系假发公司嚟嘅，啊喺John道嗰度，咁佢就话依间全部整假发，我好惊嘅，我唔敢入去睇嘅，都好似个人头咁样咧，细个 好多人头摆咗度， 系啦， 笠落试下， 系啊系啊，后屘我大个咗咁啊，睇翻原来以前嘅年代，即系整假发咧系一个好出名，香港系一个 重要嘅出口工， 系一个出口工业咯，即系好多就学你话斋Made in Hong Kong 嗰几个字嗰个品牌，香港制造咁紧要啊， 再早少少咧，好多玩具同埋好多产品咧。唔系写 Made in Hong Kong 嘅，系写住 Made in Great Britain 嘅。 哦，咁样嘅，大英帝国 系啦。因为讲真，其实早年咧喺呢个早年香港未曾真系入咗一个佢哋、我唔记得印象中好阿泰华嘅一个条约里面咧入咗，即系我可能错噶，要求证一下。咁佢哋系要即系攞到一个认证啦，咁先能够可以早年仲系用紧呢个 Great Britain 呢个字嘅。虽然我绝对系殖民地啦，当其时咁、用殖民地嘅出产咧就挂住英国嘅品牌嚟去销售嘅，但后尾香港咧就入咗呢个咁样嘅组织下面咧，佢能够可以真用翻香港呢个字咧作为呢个咁样注册嘅一个制作嘅原产地，咁、所以用翻 Made in Hong Kong， 而亦都系因为香港制造嘅商品越嚟越受欢迎，价廉物美，令到个市场系认受咗、所以慢慢以后嘅工业产品，甚至乎头先所讲好多好多嘢，稍后亦都好 系啊，好多topic要讲， 好多要讲吓，因为好多物件咧。可能亦都同我哋依个香港制造系好有关系嘅，咁依个慢慢稍后有机会再讲吓。 系啊，真系太正啦！即系香港制造呢个品牌。阿三文兄啊，讲开咁多呢啲儿时嘢啦，吓怀旧嘢啦，有一样嘢真系要请教你啦。我记得嘅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咧阿妈就成日争取翻嚟嘅，系乜嘢咧？就系嗰啲挂嘅月历嗰啲铁盘啊。系啊系啊，嗰啲铁盘其实个来源系乜嘢啊？又或者有咩意思嘅咧？嗬。 哦，咁呢样嘢咧，我估大部分早年啲家居咧必备噶啦，即系都喺墙上面会有噶啦。咁包括我嫲、我妈咧，同你阿妈咪一样，都系争取。但系我估都唔使点争取嘅，其实基本上赠品嚟嘅、 哦。 因为其实系以前咧，即系屋企成日帮衬啲男仔杂货铺啊、药房咧， 系啊系啊， 必定咧到临过年前咧，咁个老板咧就会自动自觉咧就话啊吴太，有样嘢送俾你啦。咁、其实基本上都预咗噶啦，一块、两块、三块送俾你。咁啊派街坊又好啦，自己留翻咗两块啦。咁啊挂喺度啊，月历连埋个月历咁样嘅。 冇错，你讲起又记得啦，就系嗰啲杂货铺订米啊，可能啊，你成日帮衬买油啊，剩啊咁样，可能年轻一辈又唔知咩订米啦，有机会都讲下。 同埋有埋送货嘅服务， 系冇错，啱啊，送货上嚟，打开个米缸，上碗就倒落去 耐啦。咁有机会再讲订米呢 part 啦。 好啊， 就讲翻月历牌。咁就系到时咧，可能嗰啲杂货铺啊，剩啊，就会送一个俾你，就挂喺度啦。其实佢作用来源系咩嘅啦？ 嗱，其实呢样嘢咧，我相信咧，嗱，即系调翻转头咁讲啦，即系讲好耐好耐之前啦。其实都系八零年啦吓，咁啊唔系都唔系好耐啊。其实喺早年咧，譬如喺上海时候咧，大概十九世纪末期啦，咁好多外商咧都将啲佢哋自己商品咧由外国带到嚟中国呢个地方嘅。 Oh, okay. 当年上海作为一个咁重要嘅大城市同埋商埠咧，好多呢啲外国嘅物件咧都要经过呢个港口入嚟嘅。 系， 咁但系你要打开呢个市场咧，其实唔简单嘅。咁所以咧，其实当其时咧，你知中国人嗰个接收能力咧，或者对西方事物咧，其实都系半信半疑嘅。 系， 咁所以咧，当其时啲商家，即系要谂下计仔喎，因为啲计仔系点样样咧，即系包括话点样能够将佢哋嘅商品打入去，即系呢个中国人心目中咧，咁、最好日日望住佢啦。 系， 咁啊后屘啲外国人咧就去人哋啲屋企度，即系中国人屋企度，就发觉有样好得意嘅。 哦， 原来中国人咧啲家居咧好中意挂年画嘅，例如啲鲤鱼啊，或者咩童子送观音啊嗰啲嗰类嘢啦，即系吉庆意嘅嘢。咁啊挂喺墙度，吉祥嘢系啦，咁系年画嚟嘅。咁啊。佢发觉，咦？咁呢样嘢挂成年嘅，同埋日日望住，一嚟就好意头啦，二嚟就觉得，即系觉得，咦？点可唔可以有样嘢可以取替咗呢张年画，系咁挂住，等啲中国人啊嘛，日日望住佢，咪嚟帮衬我咯，可以即系带动一个消费嘅心理吓。咁佢哋后屘咧就发觉，不如将佢哋商品咧用一啲叫做月份排画嘅形式咧，就印出嚟，包括埋咧就印埋啲商品下面咧就附带一个月历。 哦， 嗱，咁啊变成咗咧。本身其实有功能嘅，系一个月历嚟嘅， 又可以睇搣日子嗬。 唔使搣嘅，我唔使搣嘅，一张个噶。 哦，一张个， 一张个， 即系其实成个大嘅年历， 冇错啦，成、 哦、 年喺晒度，印晒度。但系最紧要嗰张画，咁呢张画点搞咧？嗱，通常最早咧都要入乡随俗噶， 系啊。 嗱，佢又要真系要有翻以前啲古典美人啊，或者系啲亭台楼阁啊，山山水水啊。咁但系呢啲其实都系好老派啦，已经。咁我发觉，咦，可能要有啲新。啲嘅元素加落去，或者有啲噱头嘢，咁又嚟，例如啲咩嘢咧？后屘咧有人开始话，不如画啲靓女啦。 哦、oh, okay. ， 靓女又容易入屋啊吓。咁当时，但系咧，当其时咧，亦都一样嘢，即系有啲人都抗拒嘅，即觉得，咦，女性嘅相，即系呢啲咁嘅画像摆度系好唔好咧？其实又唔系，因为其实佢哋以前咧都挂下年画，都好多呢啲咁样嘅形象出咗现。咁再加埋咧，就揾咗啲好叻嘅工艺师啊，画师咧，特登咧去即系叫做 tailor make。为咗个商品特登去做嘅，可能佢都唔系好硬销嘅，可能个商品咧画喺旁边条边度，但系最紧要个靓女画得靓，系啦，可能着 乜都假， 系啦，其即系民国初年咧都系着旗袍嘅，吓咁啊，你知当 时嘅年代 系啊，咁好多啲品牌咧都开始咧就利用咗呢啲个美女嘅月份牌画咧，作为一种营销嘅一种策略嘅方法， 系哦，就系嗰阵时咁样开始嘅，系啊，你讲得啱啊，嗱，外国人咧嗰啲家庭咧，嗱，我又冇乜点样参观外国人。家庭啦，咁从电视上啊、纪录片都会睇到，通常都系挂下啲其他嘢嘅，可能打猎嘅嘢啦，或者细个儿时啲相，屋企人 family 系中国人特别有特色嘅，系中意挂啲喜庆嘢啊、鲤鱼啊、骏马啊咁样图嘅，啊怀旧色彩嘅，咁啊，所以佢就睇准呢个商机啱啊，咁就系个铁皮，系咪因为襟用啲啊，所以啲铁片画咁样咧， 其实咧，始终咧，去到比如嚟到香港啊，咁其实战前都有嘅，月份头先所讲嗰个女靓女月份牌画咧，其实系当其实喺上海同香港两地咧都好受欢迎嘅。 Oh. 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个好著名嘅牌子叫双妹乜， 系系冇错 啊。咁佢属下一个双妹乜嘅品牌咧，系出啲花露水啊，同埋啲好靓嘅化妆品啊。 系 佢哋咧就揾咗画师咧，就特登去将两个女性画埋一齐， oh. 就变咗妈双妹乜啊， 双妹乜 啊，咪妈妹啊，双妹乜啊。咁啊两个哇，即系婀娜多姿啊，咁样画得好靓嘅。当其时咧问。说呢张月份牌画一出咧，哇！真系送晒， 哇！咁 即系个个走嚟抢咁滞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觉得，咦？月份牌画呢样嘢差唔多已经即系叫做入。 入咗屋企咯。咁、嗯、慢慢咧，依、這个发觉依、這个能够对个商品嗰个推销咧系非常之有成效嘅。咁、 嗯、 所以咧，慢慢演变咧喺战前咧，其实月份排华咧，基本上系垄断晒即系好多市场，好多地方都会挂嘅。 系、 啊、所以其实呢个商品推销咧，嗰时未有电视机啦吓，咁、 嗯、 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系真系好嘢， 入到屋仲要 眼光去咯。 系啊， 咁啊会唔会系即系后期啦、 嗯？ 后期一啲先至挂呢个首师嘅日历咧，嗬？ 其实呢样嘢咧系战前都系已经有噶啦，即系唔系话咩新鲜事。但系当时月份排位一张过嘅，可以卷起佢嘅，咁、 哦、 方便去携带同埋赠送啦。 好嘢！ 咁后屘其实去到香港咧、大概都系战后50年代到咧，好多啲月份画咧或者叫做牌咧，都系用纸做嘅纸皮吓、 哦 啊，即系嗰时你知啦，金属都系较为矜贵啲啦， 冇错，都贵嘢嚟噶， 系好简单印刷啊、印啲画都系年画为主或者一啲女士嘅画像啦，咁、但系慢慢去到后期少少咧，就开始可以用金属牌啦。一嚟就襟用啲啦、二嚟咧就其实可以翻用嘅，但系通常咧，你知中国人咧，比如我妈嗰年用完呢块牌咧，下一年就要换噶啦。 系啊，啱啊。 同埋咧，后屘咧，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咧就画出嚟嘅，后屘咧可以用照片啦。 哦， 用照片咧就更加好啦，同埋佢用啲真实嘅人物啦、例如可以用啲女星啦，当时 啲明星 啊，可能你讲紧邵氏当时啊林黛啊、或者呢啲好出名嘅女星好靓咁啲，咁佢哋都会用佢哋嘅影像肖像咧做咗呢个月份画嘅， 系就特别吸引人啦、 即系你唔吸引， 你讲得啱啊， 挂喺度咧， 我都有啲印象啊，当年可能萧芳芳、陈宝珠吓、啊，即 系 后期少少嘅， 少少 啊，雨场面时代啦，咁啊男士可能啊谢贤啦吓，就 通常会女士多嘅， 女士多嘅、 男士较为 少啲 嘅，少啲嘅系啦，但当然亦都有啲月份排画咧，可能头先好似图像上呢个咧、可能系直头好黑色噶啦， 系 即系整个寿星公、 福禄寿、寿星公咁嗰啲， 即系已经直接贴题噶啦，都唔使搞咁多嘢啦， 冇错。 咁啊，觉得可能卖寿星公炼奶咧，都唔使整咩靓女啦，最紧要见到寿星公，同埋见到小朋友啊，因为咧呢个亦都系当其时呢、這个佢哋嗰个 target 啦、希望系屋企人系买俾啲小朋友细路仔去饮嘅， 细个时候饮 系啊，觉得系可以补充体力啊，同埋快高长大咁样，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愿景啦，可以用翻入寿星公同埋啲好健康嘅小朋友咧， 系 好正确嘅。 系啊，啱啊！以前嗰啲奶粉咧就唔系多啦，我估系咪炼奶都可以喂 B B 个？真系唔好识喎。 炼奶就唔系好适合噶啦， 系啊，应该唔适合 我奶粉噶啦。 系啊， 我细细个都饮奶粉大嘅都。 冇错，因为人奶就奶粉啦，嗬。炼奶系即系俾佢长大嗰时候，翻学冲杯我嚟食个饼咁样，嗬，食饼仔 咁样倒落去咁都几好食嘅，都系。 幼稚 园啲细路仔可以食得甜嘢，几开心嘅都会。 有机会我哋讲下儿时啲食物嗰啲啦， 嗬、啊， 系啦。咁另外一幅图咧就系、是、啦，就系讲翻呢啲啦，嗬、亦都系嗰啲明星啊，又或者画啲旗袍啊，婀娜多姿咁。 系啦，因为其实啊，例如好多商铺啦、例如头先所讲啲米铺啊、杂货铺、粮油杂货啲，都会送嘅。 系 咁其中一个重要嘅商户咧就系啲。啲药厂，咁药厂咧，你知个销售好大噶嘛，同埋好多唔同嘅分销站，咁佢哋通常都会会印一大扎咁样，就俾翻佢哋啲分销站咧、就再派落去啲药房嗰度咧，就俾下面嗰班顾客嘅。咁、所以你见到其实途中呢一个咧，系应该潘高寿嘅其中一个月份牌啦，就用咗林黛咧作为呢、這个這个女星啦吓、作为呢个月份牌嘅主角。咁你见到其实当其时大概呢张都系大概60年代咧，都印得好靓。咁、我觉得其实。即系望落去真系好吸引啦，会 系啊，真系好吸引啦。系啊，就系讲翻之前我哋头先提过啲药啦，平安药啦，就系啲药厂咧，好多都系出 好多 呢啲啦。 系啦，而家呢一张其实就系呢个港生行啦，而家 普通 呢一张就系最著名嘅双妹麦啦、基本上变咗招牌嘅已经 系。 大家可能都忘记咗佢原本嗰个系叫港生行。 系啊，冇错。 其实系佢双妹麦先。 我净系识听双妹麦港生行嘅啫，咩嚟噶咁样咯？ 系 啊，好得意啦，一系列呢啲怀旧嘢啦。咁、我成日推介人咧就去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嘅，系啦，因为我觉得佢里边嗰啲嘢搜罗咗好多旧嘅嘢， 冇错， 系啊，好啱睇嘅， 系 啊，有时间大家可以抽身咧亲自去睇睇，系啦，咁特别下一集咧，我哋会讲下一啲家居嘅嘢啦，我哋怀旧嘅家居， 翻屋企啦要， 翻屋企啦系嘛，好啦，咁多谢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大家。